客气， 不客气， 不客气， 不客气，不客气， 客气， 不客气， 客气， 客气， 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客气， 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？ 等我忙完了开国大典以后，我亲自给你们操办喜事。 主席，有根白发，拔不拔？ 小贵，告诉叶子龙，叫他派辆车来。 是。 叶子龙，叶子龙， 看我的扎刀法！今天我不，羊头肉。 先生，接活的。哎，谢谢您了。 好的，铁棍儿来了，这儿坐着吧。 哎，我说，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，那是大富大贵之人。 怎么着？就凭您，还能给他看相啊？ 嗨，我瞅相片儿啊。 那我也见过。您的话没开口了吗？ 笑得好着呢。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。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。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，可是听戏呀，还得听马老板的， 对， 过瘾。 那当然了， 那是没错。要说听戏呀，那还得是马老板、谭老板的。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。您听着，嘿，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。 哎，我说，现如今呐，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。那天怎么着，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楼，一拐弯我一伸手，您猜怎么着，他啪给我敬了个礼。 哎，那是怎么茬？ 就是啊，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。 老板，结账哦。 吃好了您呢？3500块了您呢？ 啊，对不起，他的钱由我来付。给。啊，咱们走吧。 毛泽东，这人是毛泽东啊！ 什么？ 这是毛泽东啊！ 嗨，我怎么跟他要钱呢？ 就是、 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？ 哎呀！ 一马里了。西凉军，哦吼，都来了。哦，彭大将军 王振 又打了个大胜仗，严老西当了行政院长，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，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。诸位有事吗？哦，九碧石没有来吗？哦，

振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《开国大典》的录音剪辑，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节目编辑张美华，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